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 早晨， 呢個是 My Radio 同埋《要時報》聯播早晨節目《大香港早晨》，已經去到第四節噶啦。咁你已經翻咗 office 啦。咁呢一節咧，我哋係要嚟賣廣告嘅咁樣。咁但係咧，首先就係開咗個投票嘅。咁投票就係話你最討厭嘅你最討厭泳池咩行為咧？嗰啲咁樣，泳池會有咩行為咧？ 討厭你喺泳池見到啲咩行為？打口字啊！我 你最討厭喺泳池見到咩行為咁樣？咁係有四個選項嘅咁樣，就係有。著內衣褲游水啦，情侶打車輪啦，破冰轉身啦，著 T 恤落泳池啦咁樣。我想問破冰轉身係乜鳩嚟嘅？ 我本身都唔知 道。戀愛自由式啊 ！TVB 當年嗰套劇，我細個嘅時候見到係咩陳文媛主演㗎嘛，好神奇嗰套劇。佢轉身 細個嘅時候啊，屌 係啊，係啊， 我好細個嗰時，我好似小學啊。 咁多年， 中未咧，應該未嘅。 就係入 我中學之後應該冇睇過 TVB 啦。 我好似有份做添嗰套劇。 你做你做陳文媛嘅替身 你就破冰轉身嗰個 動作指導，我係動作指導。 你指導陳文媛，瞓低先，瞓低先。 係啊，嗰啲咁樣 轉身。 係啊，轉身 啦。再聽佢先。 咁樣樣，哇！已經係你細個啦。 係啊，好細個添嘛。 好細個添嘛。 好細個。 背台。 我咁你細細個睇我啲戲大嘅啫。 係我嘅作品。 真估唔到。 唔怪之而家探仔有少少慢慢地啦。 係啊，咁咩話？即係俾呢啲咁垃圾劇，呢啲垃圾劇圖都 圖 讀咗啦。 嗰套劇點解你會睇過？垃圾劇嚟嘅喎。 我冇睇過。 細個嘅時候就係冇其他娛樂嘅啦嘛。屋企嗰時又冇電腦， 好慘啊！好悲哀啊！聽到。 好似住板間房咁， 好似住木屋嗰啲咁樣。以前我喺九龍城寨啊，冇娛樂， 淨係可以睇《戀愛自由式》嘅啫。 唔係，我想講， 我想亞視都睇唔到。 頭先度啲個投票咧，一講起話啊，咁咩有咩泳池嘅行為討厭咧，阿譚都即刻話破冰轉身咁樣。 嚇你講㗎？係 啊，係啊，你睇過反而 好少人睇過喎呢套爛劇。 冇喎，咁嗰時我細細個六點半翻到屋企之後，我翻下 有 Stephy 㗎嘛，好似 有。有神啊 ！Bobo 最緊要係啊，咁佢嗰時翻到屋企，跟住冇嘢做，咁一路開住個電視一路播。 好似有 Teresa 噶嘛？ 係啊， 未，好似係唔係？我好似目睹你鬧翻噶嘛？係啊，我目睹你鬧翻噶，跟住我成日寫，我好撚中意寫一啲 get 係關於即係凡係有即係有凡係有我有份寫而有 Stephy 有份做嘅戲，我都好撚中意寫關於 Teresa 嘅 get 噶嘛。 咩 get 㗎？嚇？成條裙吹氣嗰啲啊？ 唔係，我度過有一個 get 咧，佢死都唔肯做。我度過有一個 get 咧，就係咧講嗰個係咩？嗰個咩戲啊？ 度俾 Stephy， 度俾 Stephy 啊！唔知咩俾強水揼到個頭， 啊、 即係嗰啲啊嗰陣咧咩旺角西洋菜街話咩人掟強水，跟住嗰個劇情係講阿 Stephy， 香港嚟 嘅，阿 Stephy 好唔好似係定係七十二家租客，七十二家房客啊，七十二家租客咁啊，跟住然之後話阿 Stephy 咧俾個強水掉到，咁跟住咧，然之後咧掉到，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就再禮牌醫院戲嗰啲咁樣啦，跟住唔肯見男朋友啦，跟住即係明明醫生已經拆咗繃帶話冇事嗰啲咁樣，跟住話死都唔肯見佢啦咁樣。我而家樣唔見得人嘅嗰啲咁樣，死都唔肯見啦。唔係你無論變成點樣，我都咁中意你。跟住一打開道門，變咗 Teresa 咁嘅樣喎。 佢冇得唔肯做㗎，因為佢唔知㗎嘛。 係啊，傾撚咗 Teresa， 咁會出咗劇本㗎嘛。咁啊出咗會已經係傾咗 Teresa 啦嘛 ，Teresa 肯做。 但呢個好好笑啊！真係 我想問啲娛樂圈嘅嘢咧，即係 Stephy 嘅地位係足以可以傾唔做劇本一啲情節嘅。 唔係因為嗰套戲 Stephy 主角嚟㗎嘛，而 Teresa 係客串㗎嘛。 我記得 我寫嗰套，我寫嗰啲咁樣啊，我死都唔肯做。 即係又唔關佢個地位事嘅，即係佢係主角，佢就可以有咁嘅 say 啊？係咪咁講咧？ 唔係，咁啊冇乜所謂。即係你話，即係你話去到鬧法，咁嗰個跳 get 我大把咁。 但你呢個 get 都，你呢個 get 都幾契弟。 你唔做係啊？ 係你望佢係做 visa 嚟嘛？ 係啊。 仲未整容嘅 visa。 係啊，我度過好多啲賤價 get 都係冇拍到。唔係我度過一個討論賤價 get 拍咗，但係跟住係笑到，即係嗰啲係節目，即係咧嗰啲戲咧會有啲片花噶嘛。嗰段又拍撚咗出嚟咧，係笑撚到啲片商撲街。咁嗰陣，不過而家大家唔識笑。嗰陣，阿 Stephy 咪有首歌叫《電燈膽》嘅，跟住佢咪走音嘅，佢咪走音嘅。跟住咧係有場戲係講阿 Stephy 同埋黃宗澤咧，咁兩個咧即係排除萬難，終於喺埋一齊嗰啲咁樣。咁阿 Stephy 嘅老豆係張學友嚟嘅嘛，咁跟住張學友就喺側邊見到張學友一路好反對佢哋一齊，咁但係。見到呢咁嘅情況，睇下都 感動 啦，感動啦。咁跟住然之後就將我又轉身走，一路轉身走，佢就一路即係有個感，即係有感觸，跟住就開始唱歌，跟住就開始唱《電燈膽》嗰啲咁樣。 但係佢走音。 跟住然之後張學友都走音，跟住啊果然係唱唔撚到呢首歌嗰啲咁樣。咁係連呢首歌，跟住嗰個對白咩？啊呢首歌真係連我都唱唔到嗰啲咁樣。咁係即係跟住係大家覺得好啦，好笑出咗嚟嘅效果。跟住然之後 Stephy 又喺度話唔好咧。 冇咁強硬喎，即係話佢走音冇咁強硬喎，想Trisha兇狠啲喎。 係，咁當然Trisha嗰個好笑好多啦，咁樣即係佢喺又咁唔得啊！而家個樣唔撚見得人，原來就係因為變咗Trisha咁嘅樣唔見得。 咁係應該拍嘅喎，對於 Stephy 講。 梗係啦， 唔見得人。 係啊，為佢度身而設，佢唔拍嘅屌。 哎呀， 喂，講下講另一個話題 咯。但係呢個 係 破冰轉身。 我查翻咧，我查翻嗰套《戀愛自由式》咧係2003年嘅，嗰時我12歲啫嘛。應該係 小林 賣細啊！呢個 賣萌嚟 嘅，由細睇到你大啊，人大 細個分班朋友而家 係細個，唔好咁多錢喺身啊！啲貨金嗰啲收翻埋。 年輕人大曬， 出邊有人提咧？嗰個係唐寧嘅招式嚟嘅， 唐唔撚記 得。因為可能之後都有人學啦，喺呢啲招式嘅嘢。 唔係話有人學，屌你老尾！ 唔係，即係主要就係講，即係如果你喺泳池喺度 show off 啊， 轉堂嗰陣時 係都比較俾人白眼嘅，大家泳池都係安分分游下水。水嘅啫，咁樣嚇你咁樣又跳水又剩又做咩咧？咁樣 係咁啊！大家投下票啦，嗰啲咁樣咁係嗱，以呢一節就係主要係俾我賣廣告嘅。咁賣咩廣告咧？就係咧聽日就係、是、除咗大家觀眾曬100集之外咧，即係一個新媒體運動嘅里程碑啦，係咪先？咁啊，正值主場新聞倒閉啊，正所謂一雞死一雞鳴啦。咁跟住我哋就會推出呢個咁樣嘅熱血少年周刊嘅。咁啊，做周刊喎，幾咁瘋狂咧？嗰啲咁樣，咁啊，大家要多多支持啦，咁樣。咁呢個周刊有乜嘢嘅？有乜嘢嘅？嘅 揭秘 都唔係揭秘嘅，即係分享一下一個歷程啦，嗰啲咁樣嗱，趁住淡仔呢度啦，咁樣。譬如你問淡仔呢啲咁樣嘅細路嗰啲咁樣，你問佢睇，你唔睇漫畫噶嘛？問 我睇，我睇日本嘅漫畫嘅。 係啦，我知你一定係咁， 仲要強調日本添。 佢一定係咁答嘅，即係佢啲又唔睇港產片啊， 淨 係睇漫畫就一定，梗係睇日漫啦。嗰啲港漫係點睇得嘅嗰啲咁樣。咁但係我係好喜愛港漫，我一個好喜愛港漫嘅人嚟嘅。咁係所謂港漫嘅意思，除咗係香港人畫之外咧，亦都係講緊個 style 嘅問題咯。咁喺呢一本書入面咧，係金錢師投放咗最主要嘅，即係小弟嘅小説金錢師啦，由牛佬啦同埋輪遇閣啦一齊去改編做漫畫化啦。咁呢個係投注咗最大嘅，即係最大嘅投資就係喺呢一 part 上面啦。咁而喺投資呢一 part 上面嚟講咧，我哋係做咗一個比較艱苦同埋比較即係有決心去即係去做嘅一件事咧，就係咧，因為我自己本身好喜歡港漫，我好喜歡港漫就唔單止係話淨係本土嘅問題，即係淨係香港嘅人畫香港人嘅漫畫嗰啲咁樣，而係我好喜歡港漫嘅公仔嘅其實。即係你哋會覺得好不可思議啦！即係或者淡仔嗰啲，你知唔知港漫嘅公仔係點樣嘅？ 港漫公仔咪就係揸住一杯都爆曬筋咁咯， 係啦嗰啲咁樣嚇。咁但係呢個係錯誤嘅描述嚟嘅， 即係港漫公仔個面容嗰個差唔多，好似淡仔咁嘅樣。 即係港漫嘅公仔一路都俾人救病啦，即係覺得哇啲即係喺畫上面嚟講，你已經冇得同日漫同埋美漫去比拼啦嗰啲咁樣。咁但係喺以前嗰個年代其實唔係嘅，即係喺佢最黃金嘅年代，即係當然近年。 的水準的而且確是下滑了很多啦。咁、但係如果以但係佢下滑到嘅程度，但係就係大家見到呢個 style 已經覺得係唔得㗎啦，即係直頭係對成個風格係有偏見。咁但係我對港漫嘅呢種畫法咧，即係嗰種畫嘅畫法咧、即係譬如日本漫畫比較單簡單線條啲啦，眼大啲啦，比較咁主要黑白啦。咁、跟住然之後就會比較靈活啲啦。美國漫畫就主要著重嗰個構圖啦、細緻度啦，咁同埋就比較係 硬條硬馬咯。 係啦，就唔係 好寫實㗎，佢啲畫係 其實睇邊個 style 嘅、okay ，其實有好多種 style 嘅、美漫都有好多種 style 嘅咁樣，但係就但係就唔係好強調動感啦、即係美日本漫畫好強調 動作線， 好強調動感啦，好強調嗰種分鏡嘅連續性啦。咁、其實港漫係喺兩者中間，咁係佢未去到美國漫畫咁去到。即係 都似一幅幅畫， 係啦，即係你未去到 fully illustrated， 未去到嗰種美漫咁樣嘅做法，但係亦都喺嗰個動感同埋嗰個電影感之間有翻一個平衡咁樣。其實我係最中意港漫嘅 style， 咁但係呢一句説話講出嚟，當然係會令人覺得唔好意思 啦， 因為其實你而家喺街度買到嘅或者近年嘅港漫都係唔靚噶嘛。咁唔靚嘅原因呢，其實我研究咗好耐，我深究咗好耐，其實啲畫係靚嘅，即係淨係講筆觸啊，或者畫面嘅精密度啊，其實係靚嘅。咁唔靚嘅地方係乜嘢呢？點解會令到人覺得咁唔靚？我先講佢已經陷入咗咩程度先。我早幾年有一本都唔係幾年，可能都講緊十年八九年前，嗰陣有一本時裝雜誌，我嗰陣睇一本時裝雜誌呢，佢呢有一個時裝嘅專題，係講一啲即係時裝設計大師嘅一個系列咁樣回顧咁樣。咁佢做咗一個惡搞嘅做法嘅，就係乜嘢呢？就係將佢介紹，譬如佢介紹Yoji 啊，介紹YSL 啊，介紹各個嘅設計名師嘅時候呢，就特登將用一種畫咗一啲公仔，嗰啲公仔係港漫嘅樣嘅公仔，畫到黃小虎啊咁樣嘅樣啊，步驚雲咁嘅樣，然之後就著咗件 Versace 啊，著咗件 Yoji 啊，著咗件YSL 嗰啲咁樣。咁我一睇到嗰、那個，我就覺得，唉，港漫真係死撚咗。即係點解我覺得死撚咗呢？就係、是、因為當一件事，當一個 style 會俾人哋攞為作為一個溝嘅代標誌嘅時候呢，就代表呢件事係已經死咗。因為嗰件事係已經死咗，你先會覺得呢件事，哦，攞翻出嚟玩幾撚溝，係咪先？即係我攞啲咁樣嘅嘢。其實嗰個專題嘅做法嘅意思係乜嘢呢？個意思就係你要攞啲嘢嚟影襯啊嘛，攞啲嘢嚟到影襯啊嘛，即係話俾你聽，你睇下 Yoji 件衫著落去度都靚， 都靚。 集體回憶六十年啊嘛，大佬 就唔係講緊 Jojo 嗰只喎， 唔係 Jojo 嗰只 match 喎， 係啊 ，Jojo 係做到原來會 match， 佢唔係做緊嗰只啊嘛，佢話俾你聽，你睇下幾撚唔襯咁。 即係你而家講到港漫就去到個 level 就好似係 Q 標咁樣啦 ，Q 標攞翻舊嗰啲，即係 Quick Zoom 就成為咗一個。經典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 啊，即係攞 港漫成為 quick zoom 啊， 係啊，攞啲溝嘢嚟到玩咯，攞啲溝嘢嚟到玩咯，咁跟住喂，你會俾人攞嚟當溝嘢嚟到玩，就證明嗰樣嘢已經係唔屬於，即係唔屬於主流啦，已經冇人當你主流，你先會變成一個溝嘅 icon 噶嘛，咁係好大劑嘅一個狀況嚟嘅，好大劑嘅狀況。咁但係究其根本就係我成日都去諗呢樣嘢，就係話點解會咁大劑咧？明明係靚嘅喎，明明係投資，即係成日都有㗎，成日都有㗎。你而家網上面都會有見到㗎，譬如啱啱動漫節嗰啲咁樣，我同我老婆去動漫節去睇嗰啲佢哋又會剪嗰啲原稿嗰啲出嚟咁樣。每次見到原稿，哇！啲書原來咁靚嗰啲咁。 係啊， 咁係係啊。 或者你揾嗰啲漫畫家簽名畫個公仔俾你嗰啲，你發覺哇堅喎咁樣。 嚇嚇！咁係即係你咦原來手畫咁靚，咁點解出到嚟咁樣出到嚟咁樣嘅咧？嗰啲咁樣，咁就係我就係呢一次熱血少年最主要針對嘅問題就係港漫點解會咁樣咧？咁樣我哋係花咗好多精力。 點解港漫變成咁啊？ 係啊，點解港漫變成 搞成咁？ 嗱，有啲人喺出邊就講到嗰個題材嘅問題啦。咁我哋基本上已經解決咗題材嘅問題，因為呢個係金錢師嚟噶嘛。即係金錢師已經喺港漫未出現過題材啦，即係你唔可以再賴題材啦。佢唔係谷肌肉打㗎啦。 你見到葉心谷肌肉鬥盡。 爆落去， 你唔通見到，你唔通見 拳王啊？ 你唔通見到叮當無端端話90万匹咁樣樣，你唔會咁樣樣噶啦。 連他媽的上網爬咁樣揾資料， 係啦，屌你老味，你乜係啊呢個咁樣叮當 hacker 嘅時候，龍虎追毒專咁樣，跟住又 撳 enter， 跟住打呢雲咁樣，唔撚會噶嘛？咁就嗱，已經冇咗呢啲嘢，已經冇咗呢啲嘢喺題材上面，喂，財經題材嚟㗎咯，財經題材，即係你冇得 challenge 個題材啦，個題材同埋即係即係唔夠膽講話我寫嘅古仔好好啦，咁但係起碼要經過市場嘅練力啦，係咪先？咁即係起碼有部分人覺得係睇得啦咁樣，咁即係唔係嗰個問題啦，唔係嗰個問題啦。咁我多次講到啦，我覺得。我覺得牛佬係而家即係業界入面即係起稿同埋做編劇度對白係最好嘅一個嚟嘅咁樣。咁喺佢嘅情況底下，喺佢嘅情況底下，就喺佢主理嘅情況底下，就唔會有一啲哇啲分鏡睇唔撚明嘅情況。好啊，所以我哋今次最着重嘅就係去探討呢個問題，究竟港漫嘅問題出咗喺邊度？而我歸納咧，所以咧今次咧雖然係二月少年啦，咁但係咧最居功至偉嘅咧就係咧必須要提兩個少女啦，一個就係多年啦，一個就係少女遭遇。我哋係花咗好多好多功夫去處理我哋認為港漫出現嘅最大嘅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顏色嘅問題，即係永成日都情況，成日都情況出現嘅情況就係話，喂，屌明明啲線好靚，點解上咗色之後咁醜？咁就係上色出問題咯，好撚簡單啫。就係、是、喂，港漫冇顏色嘅概念，港漫係將所有嘅顏色擺埋曬一齊咁樣。屌你後屘即係係可以嗰、那個人係可以著紅衫，然之後著綠褲，跟住 蘋果綠嘅西裝， 係啊，跟住然之後落著著紫色鞋 噶嘛，大佬， 你係唔能夠理解，你係如果呢個人出現喺現實世界，哇咁撚樣變撚咗即係。成女愛作戰嗰個綠魔咁樣噶嘛？嚇！點解主要嗰個世界主要都係咁樣嘅人？ 邊個出個綠魔打個零號機嚟嘅？ 係啊，係好撚繽紛噶嘛呢、這個世界。咁但係佢係總之撞到砰砰聲嘅，係完全冇配色嘅概念嘅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就係令到好多成日都會出現嘅情況就係話，哦哇啲線稿睇落去咁靚，一做咗彩色之後咁醜樣。咁但係咧。有好奇怪喎，就係港漫嗰個設計咧，先天性嚟講咧，佢唔係黑白稿嚟。因為作為黑白稿嚟講，佢有太多唔平均嘅 detail， 因為即係黑白稿又係另一種處理手法嚟嘅，即係就算你要將個 tone 去成為黑白稿咧，嗰、那個線啊、景物同埋人啊嗰、那個咁嘅前後景嘅分布咧，亦都唔係呢個分布嚟嘅。咁反而如果你而家呢個 moment 要去做一個靚嘅黑白稿港漫咧，係嗰、那個花嘅功夫係仲撚巨大。咁所以我哋都係研究咗彩色嘅角度先，因為我覺得彩色嘅角度理論上係係應該係可以解決嘅，係可以解決，只要能夠做好個配。色個方向，咁呢方面多年花咗好多功夫啦，咁亦都變咗好趕急啦，通宵達旦啦。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咧整體嘅設計問題。咁、呢個咧係我哋《二月時報》嘅強項嚟噶嘛，即係我哋《二月時報》係以設計見稱噶嘛，即係喺新媒體啦，喺新媒體啦，喺產品啦，或者喺呢個社運團體入邊啦，即係我哋都夠膽認第二，冇人夠膽認第一。雖然好多人夠膽，但係即係講膽量佢哋係好夠嘅咁樣。咁但係即係呢個亦都我哋最專注嘅部分嚟噶嘛，我哋最龐大嘅其中一個部分就是我哋嘅設計團隊，咁所以咧喺今次我上一次嘅二月少年咧，雙周刊我哋試咗唔同嘅畫風啦，咁但係今次我哋就唔係啊，我都係把心一橫，我都係最中意都係港漫嘅畫風，咁所以都係 focus 喺港漫嘅畫風，但係就喺設計上面花咗好多功夫。咁就遭遇做得好辛苦啊，少女遭遇做得好辛苦啊，因為喺成個版面嘅佈置上面嚟講咧，係你唔可以話港漫冇設計咯，佢啲係苦心經營先可以設計得咁衰嘅，即係每一 你呢個稱讚嚟 啊，係唔係你係累積咗好多嘢係傳統嘅做法，而啲傳統做法係苦心積累整衰佢咁滯嘅，譬如係由最簡單嘅 大舊啲對話雲啊嘛， 嗰啲對話 bubble 嘅佈置啦，你係有好多時候係不可思議理解嗰啲咁樣嘅旁白框同埋對白框點解要咁樣佈置啦，同埋係不加思索不經思考就攞條線框撚住佢就係啦，咁同埋係最令人震驚嘅地方就係話，譬如你睇港漫咧，你求其喺街任何買一本港漫都好，每一本港漫入面咧都起碼會有七八隻 font 喺入邊嘅。 啊，係啊，字體啊，字體係最大問題。 係超震撼嘅，即係大家對字體係完全對字款係完全冇要求嘅。 我有啲覺得呢個係源於就係港漫面對就係、是當轉翻係用電腦排版時候面對嗰個困境嘅， 就是、以前唔係咁噶嘛，變咗你嗰啲線位咧，其實係會粗糙啲嘅，因為始終你係用即你唔係電腦嘅時候咧， 嗰樣你都解釋唔到點解一本裏面一期裏面有幾隻？ 點解嘅方式就係、是、當你一轉咗電腦之後，你覺得哇咁微咁多嘢揀嘅，咁咩都擺落去啦。 試下嗰、那個。 會，因為譬如我讀新聞系嘅時候，我就係呢個交界位嚟噶嘛，咪、就係好多就會搞成咁咯，最尾個角你有係啦，咩都擺啲落去啊， 同埋堅持用包邊紙咯，唔撚知點解。 嗰陣冇添啊！我做嗰陣，跟住用少女睇嘅做頭條嘅標題都有 啦。我對包邊字係深惡痛絕， 係咩？ 字點可以包邊？屌你同你！ 以前嗰陣時喺， 但係你面對個底， 唔係喎喺十零之前， 關事嘅。 嗰陣時華康有啲字體咧， 屌你 老 尾 多啲 就係成日有呢啲，所以先需要 designer 啊嘛！屌你老尾， 唔 係先呢個世界點解需要 designer 咧？就係面對點解擺個字落去睇到與睇唔到，梗係有技術可言啦。求其包個邊或者加個 shadow 咁撚樣，就會令佢起。喺個字加 shadow， 屌你老尾！即係呢個係對設計嘅侮辱嚟嘅，即係唔係話絕對唔可以做，可以做，但係好少嘅情況可以做啦，唔可以話係咪我為咗襯起佢就加個 shadow 啦，加個包邊啦嗰啲咁樣。咁但係講埋入邊成日出現呢啲咁嘅嘢噶嘛，成日出現呢啲嘢噶嘛，毛筆字加 shadow 嘅成日都有噶嘛。 唔係，喂，但係嗱，因為我自己其實睇港漫睇得唔多，我以前細個係我嗰啲舅父成日買刀劍笑翻嚟睇嘅，同埋賭神同埋賭神賭聖傳奇嗰啲係 台面啫，台面啫， 咩年代嘢嚟㗎呢啲？好撚遠。 中我做初中嘅年代，刀劍笑，但我嗰陣時我細個去睇佢哋嗰啲封面又唔係話咁大嘅。即係去到而家嗰個問題，即係刀劍照，我覺得 當然而家係再差咗啲啦。而家係整體個行業都係處於低潮啦。咁大家又即係人才又流失啦，咁啊冇士氣啦，人可以老啦、舊啦嗰啲咁樣。但係即係冇去認真面對過嗰個改革嘅問題咯。咁我自己今次想做嗰樣嘢就係、是。由成個版面嘅排版啊、設計啊、字款啊、音效字啊、對白框啊，即係我講緊幾種字款嗰種問題咯。 係， 你有成日見到佢喺同一版入面，你講嗰個對白框同我講嗰個對白框嘅字款係唔同。 係， 咁呢樣嘢係震驚㗎嘛。是震撼的，應該是有意思的， 照個語氣不 照計是有意思 的， 你為何黃小虎用少女體的呢？ 應該是有一種表達的手法在裡面的，估計這樣，但是又原來沒有的，原來又沒有的，那些這樣，那是 可能是某些口語字的 layout 出不了就轉了字， 即是這些細節是可能他們覺得不重要，可能他們覺得不重要，但是我想說正正就是這些這樣的細節，譬如顏色啦、上色啦，你是否容許一些撞曬嘅色擺埋喺同一個人身上邊啦，你是否容許有奇奇怪怪嘅字款啦，或者係完全唔理行距嘅情況底下咁樣 去塞曬 塞啲字落去啦？咁係我想講行距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即係有時譬如排版咁樣，你唔係睇隻字大定係細。先至去，即係你要衡量睇唔睇到，唔係淨係排大啲嘅字定係細啲嘅字，細嘅字都會睇到嘅。只要你行佢嘅合宜的話，咁呢啲嘢係從來都唔去考慮啦。不過好老實講啦，我即係啱啱七月愛書展，我覺得有啲書都唔理，何況係漫畫，即係而家係 咁講啲趕啊嘛。 咩啊？ 趕啊嘛，咪 唔知喎。 我覺得唔係喎，即係你冇深究過你嗰個嘅空間感，即係你成個文字同埋個圖畫嘅空間感喺即係我自己係好，我自己通常譬如你又對書嗰啲嘅空間感咧，譬如你話喺英國 print 嗰啲書咧，其實係好睇過美國嗰啲教科書。 唔係咁，但係認真咁講啦，小弟對設計就冇乜研究嘅，即係我只不過知道個、我只不過知道個問題出咗喺設計嗰度，咁所以咧就今次係好辛苦嘅地方。方係乜嘢咧？就係、是、因為我係唔識設計嘅，我其實我係一個唔識 design 嘅人嚟嘅。咁、但係我嘅直覺就係覺得嗰方面出咗問題。係。咁於是乎咧，我就係用我嘅直覺咧去捽 designer， 就係要租而咁不斷咁試啲嘢俾我睇，要不斷咁試啲嘢俾我睇，因為我冇嗰個想像嘅能力啊！你要排咗出嚟俾我知，我先知道係得定唔得咁樣。咁、所以就係話有人話可以參考日本漫畫啦，係唔可以參考日本漫畫嘅。是不可以參考日本漫畫的，是即係呢個就證明你對設計冇概念啊！第一樣嘢就係、佢嗰件事係黑白定係彩色已經係完全唔同嘅，即係唔係話有啲就係話既然啲彩色唔靚就做黑白啦嗰啲咁樣，黑白嘅漫畫同彩色嘅漫畫係完全唔同嘅畫法嘅。是不同的方法畫的、OK？ 就不是說你只是拔走的色加回是 齋式咁樣，或者係單式咁樣，就會出咗嚟嗰個效果。呢、這個完全係呢、這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港漫嘅思維就會造成咁嘅災難啦。呢、嗯、種思維就會造成嗰種港漫災難啦、嗯。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咧，第二樣嘢就係話，你話譬如參考英文書或者參考日本嘅書，係咪可以參考？你可以參考咯，但係其實係用唔到嘅，因為唔同嘅字係唔同嘅擺法嘅， 係、 嗯、個字個字嘅樣係唔同噶嘛，你明唔明？你唔可以用日文字，你有時成日會講就係話喂嗰啲嗰啲日本雜誌咁平，咁日文唔同啊嘛、 嗯， 日文用日文嗰種排法，或者其實相對嚟講英文係容易排嘅嘛，中文係好撚難排嘅嘛，中文係一粒粒嘅嘛，英文係有長有短嘅嘛 ，even 日本都會有重有輕，有長有短，都會有呢啲咁樣嘅比較簡單線條嘅嘅字，可以係容易去做啲。啊其實即係當然我哋堅持正體字啦，繁體字係好撚難排㗎嘛，一粒粒全部都密質質一嚿嘢嗰啲咁。 所以點解你睇一啲好簡約嘅設計嘅時候咧，你睇一啲日本嘅設計，你會覺得好睇好多。大家都係擺四粒字喺度啫嘛，但你總係日本嘅字係好睇啲嘅。 咁佢線條簡單啲 啊， 你線條簡單啲咪容易玩咯，係咪先？咁你即係南龍秀呢三個字就排緊四粒粒字，南龍秀呢三個字全部都密質質。 我覺得呢個係應該湯姆叫嘅呢個。 唔係咁，當然第一件事你唔應該叫自己做南。龙兽 数马暴龙， 你唔应该叫自己做乌龟兽啦。但 in case 你系乌龟兽嘅时候，乌龟兽嘅三个字都系好难 排得靓咧。 乌龟兽呢三个字都系好捻难排噶嘛，大佬系咪先？咁所以系好考功夫嘅，好考功夫嘅一件事。咁再加上系因为由我去主理，而我系冇呢个咁样嘅概念咧、 嗯。 我净系知道个问题喺边度，我系谂唔到出路嘅咁样。咁跟住就即系亦都即系亦都即系系多谢 Dolly 同埋 Joey 啦。 Designer 最惊呢啲客嘅真系。 咁冇办法啦。嗰啲咁樣係咪先？即係有啲際遇嘅問題。咁係，唔係我都算係 vision 啊補啦，即係我都算 係 vision 啊補。咁但係我起碼知道自己唔識啲咩先啦。 你好似前一晚你準備出男子之後，嗰一晚先叫佢改咯。 咩啊？唔係咁未砌好啲色啊，冇顏色點樣配啊？所以又冇概念嘅，唔通砌定先咩？屌你！ 你幾 reason 啊？ 未上好色乜山啦？如果你做大撚喎，咁咪砌住嚟睇下先啦。嗰啲咁樣你撲街，砌 有啊有啊。 睇乜撚嘢 啊？係啊，好多都係咁。 即係你唔明啊？嗰件事未去到嗰個工序，砌住嚟睇下先啦，估下先，估條撚咧，結果咪再做過係咪先？嘥氣㗎嘛，不如瞓多覺係咪？咁所以就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功夫啊！成唔成功好難講，成唔成功好難講，因為我哋對住套稿太耐啦、 嗯， 我哋對住佢太耐啦，我哋對住咗佢好耐時間，咁所以係我想同大家講，今次係想發掘一個港漫公仔嘅可能性，尤其是我本身係好中意《鱗魚》個公仔，即係阿國嘅公仔。咁、 嗯、 我自己覺得嗰啲畫係靚嘅，咁、問題就係話，究竟點解可以即係唔係？其實古惑仔喺呢方面已經算係做得好嘅、 嗯， 即係我想講相對嚟講、嗯，比起其他書已經算係做得好嘅，即係嗰啲 顏色啊，你講 唔係睇整體。 人物嘅設定， 整體嘅配置嚟講咯。咁其他嗰啲即係都唔好講名啦，嗰啲咁樣。但係總之 係講埋今次唔講。 唔係我唔記得咗啊！我唔係得，我唔係謙厚。 你唔記得咗，我覺得仲撲街咯。 我唔係謙厚啊！你明唔明？我唔係厚道啊！嗰啲㗎。喂，你求其買一本嚟睇下啦，你就明白嗰個災難性嘅嗰個。 你而家仲叫人花錢求其買一本，你話佢唔好 冇事當保育咯，我淡仔話齋。咁係，所以。咁所以我哋今次 回憶 我哋今次就係喺呢方面花咗功夫，但係我覺得都未完備，仲要有測試，仲要繼續測試。 哇！呢句同 Joey 講嘅咧， 係 我都覺得係喎。 戰鬥係未結束㗎，啱啱開始。 陰功。 唔係因為你對比翻上一期《月少年》咧，其實有啲讀者反應其實係睇唔明個故事嗰個嘅格一格一格嘅次序。 唔係頭先咪講冇呢個問題啦。 係啊，但係而家我覺得而家其實係好咗。 唔係舊老死稿咁 好咗好多， 唔想討論呢個問題，唔需要討論呢個問題咁樣。好啦，咁我哋就總之周刊就聽日出版啦。咁希望大家就聽朝一早撲出去買，同埋買完之後幫我睇睇嗰個發行嘅情況。除咗呢個咁樣嘅各大書報攤之外咧 ，OK 便利店都係會有嘅咁樣。咁特麻煩大家多多留意啦咁樣。咁出埋個投票先啦，好嘛？ 投票停一停先咁樣。咁如果聽日買《月少年》都緊要啦，因為係我哋100集嘅玩翻晚嘅一個入場券啊，可以話係咁啊，真係要一人買幾本先得啦。 係啊，再重複多次啦。聽晚咧係8月1日就8點至10點咧，咁我哋喺觀塘嘅開源道62號駱駝七大廈，咁二樓咩地方？大家可以去翻我哋。 二座三樓B 室，二樓二座三樓 B 室。係啦，咁咧報名方式，大家可以致電呢個阿力咧，就揾呢個97030315 97003115 係啦，咁樣咁就 投票出咗啦，咁究竟咧你最討厭咧喺泳池見到啲咩行為咧？咁咧就接近一半嘅人咧都係覺得見到如果你著內衣褲游水最討厭嘅，有47票咁樣。咁如果著 T 恤落泳池啊，排第二位有18票。咁咧有17個人覺得咧破冰轉身係最討厭啦。竟然最少人係覺得情侶喺池邊打車輪係冇問題。 我覺得呢個 我哋兩個係超討厭嘅。 點解 阻住我嘛，我又唔知 睇有食噶嘛， 我想喺前面唞，我游得3個池，我就氣喘啊嘛，咁我又唔知望唔望你好。 唔係更令人震驚係有17個人知道破冰轉身係咩嚟？ 唔係就係咯，我覺得呢樣嘢， 大家都年紀翻唔上緊， 不可思議呢件事。好，咁我哋今日節目就到此為止啦，好嘛？有冇補充啊？ 冇啦， 有冇咩整字 啊？冇啊，記住啦，聽日係限係一定要帶本《熱血少年周刊》過去啦。 OK， 好，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熱血政治》再見，拜拜， 拜拜。